在上海车展奥迪展台拍摄到了奥迪 TTRS 的版本。作为去年新亮相的新车呢， TTRS 外观更加的接近运动，搭载 2.5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输出达400马力，是奔驰 A45 AMG 的有力竞争对手。新一代奥迪 TTRS 基于 MQB 平台打造，装备了 2.5T 五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输出为400 PS， 最大扭矩为480牛米，与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和四驱系统相结合，每小时0到100千米的加速仅需要3.7秒，最高时速呢是每小时280千米。除了强悍的性能，作为登场的奥迪也为新一代奥迪 TTRS 提供了可以选装的矩形 OLED 尾灯，并配备 LED 前大灯。这次展车配备了20英寸的专属轻量化轮毂，但可以选装的探讨复合刹车系统还不知道是否会不会出席。再来关注一下全新宝马，近日在上海车展也有宝马5系长轴距。新车相比海外版的车型呢，进行了轴距的加长，更加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且首次推出了搭配 M 运动套件的车型。外观方面，全新宝马5系里 M 运动套件版车型呢，采用了更加运动化的前保险杠设计，并且配备前 LED 大灯，搭配了标志性的双肾进气格栅，整体看来呢，颇有宝马7系的韵味。另外，新车所配备的密轴式轮圈也增强了时尚运动感。从尾部来看，新车的尾灯也采用了新的设计，造型相比现款的车型更加细长。 M 运动套件版车型呢，采用了黑色的后保险杠，并且搭配了双边共两出扁口排气布局。在车身尺寸上面，新车长宽高为5087、1868、1500毫米，轴距呢为3108毫米。相比现款的5系长轴距版车型呢，新车的车身加长了32毫米，加宽8毫米，高度则根据车型的不同分别降低了1毫米或升高9毫米，轴距没有变化。相比海外全新车型呢，新车的轴距加长了133毫米。新车内饰同样采用了宝马最新的家族化设计风格，木纹饰板与车内的氛围灯的装饰恰到好处，提升了整体质感。在配置方面呢，新车相比现款增加了更多的高科技的配置，例如10.25英寸的中控大屏、12.3英寸的液晶仪表、手势控制以及遥控泊车等都会出现在新车上。动力方面，新车预计将搭载不同功率调校的全新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 3.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传动系统呢将会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部分车型将会搭载四驱系统。再来关注一下名爵 CS65 普定制版。2017年的上海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名爵 ZS 利物浦定制版的车型。车身呢，最大的变化在于它的利物浦队的专属元素加入到了设计当中。新车呢，将于4月19日开幕的2017年上海车展上正式上市。除了该车外，名爵锐腾利物浦版和名爵锐行利物浦版车型也将同步上市。外观方面，车身定制的最大变化在于它的利物浦队的专属元素融入到了设计当中，前格栅的边框、前保险杠的饰条两端、外后视镜外壳等等均采用了红色的涂装，同时发动机舱盖、车身也加入了利物浦队徽和红灰双色的条纹。在配置方面呢，名爵 ZS 利物浦定制版的车型呢，预计将配备全景天窗、8英寸中控屏。在动力方面，预计名爵 ZS 利物浦定制版车型呢，将与普通版是保持一致的，搭载 1.5 升和 1.0T 两款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分别是120马力和125马力。传动系统呢，将匹配5速手动、4速自动和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听首歌吧。

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稍微有几年驾龄的司机啊，相信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汽车的轮胎几乎每年都要被钉子钉上一次，尤其是行驶在一些过道时，轮胎被扎钉的概率明显增加。车的路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钉子呢？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这是巧合吧？对于这个问题呢，大家的心里也都会不自觉地把苗头指向汽车维修店或者是轮胎店。轮胎被扎钉子几乎是我们每个车主都会遇到的事情，全国成千上万的汽车呢，轮胎都被钉子扎过，无论你是在高速上还是在乡间的小道上，都会不小心遇到。试问谁还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呢？会有那么多钉子吗？难道意外掉落在马路上？这些钉子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自攻螺丝。但是这一点相信就已经很充分的说明问题了。大多数的情况下，自攻螺丝不会让轮胎出现爆胎这种极端状况，但它却可以让轮胎跑慢起。这里只是说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爆胎情况，极端情况下导致爆胎从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有些车主还遇到过刀片，哎，这就有点过分了。这感觉呢，像是为了挣钱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性命。另一点啊，我们最容易遭遇的就是钉子扎胎的地方是哪？乡镇公路或者是国道上，而附近一定有很多的补胎店。下一次你自己观察一下。也许有人就会说了，心情你这不是纯属猜测吗？要证据吗？我们来看看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吧，应该算是冰川一角了吧。近日在广东一家法院呢，审理了一件故意在马路上撒钉扎车胎牟利的案件。一个汽车的轮胎经营部的老板为了改善他的汽车轮胎生意，先后多次购买大批的螺丝钉，扔撒在城区的公路路面上，造成了很多过往车辆的轮胎被扎爆。受害车主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有550人，在社交媒体公共号报案的就有1980人。目前轮胎店的老板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得到了起诉。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心里面已经确定了无数次了，但是没办法确认的到底是不是人为的。我们对于人性呢，还是抱有一丝丝希望的。对于车主来说，很多人不在乎补胎的那10块钱、20块钱，这种恶意撒钉的行为真是拿车主的性命安全来开玩笑的。你挣个10块、20块，要赌上车主的命，这个赌注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好了，再关注一下汽车保养的几个小知识，教我们如何快速的将雨季车内的螨虫清除一下。好多人呢都很讨厌雨季，因为没有阳光的地方，细菌滋生的也会很快。螨虫的大量繁殖呢，会引发我们的过敏、鼻炎、哮喘等多种疾病。有宝宝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那车内除螨我们应该怎么除呢？首先呢，要用大功率的真空吸尘器吸去表面和深层的尘土。一般家用或者是车用的吸尘器的吸入的功率小，深层尘土是无法吸出的。第二点呢，就是要用专门的绒毛清洗药物喷洒在汽车的顶棚、地毯、绒座椅、门帮等绒布的位置，用毛刷彻底刷洗，并用纯棉毛巾将它的污迹吸干。由于绒毛清洗剂的性质温和，清洗之后呢，绒布位置蓬松柔软，不会留下污迹。还有呢，像仪表台、方向盘、档位区等塑胶部分呢，都要彻底的清洗。如风道口的尘土过后，还要拆下来清洗。车内清洗完呢，还要把后备箱清洗干净。许多司机把后备箱当成了储物箱，后备箱呢，由此就成了我们汽车最脏、细菌最多的地方了。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把杂物取出，用药液彻底的刷洗干净。 还有一种就是高温杀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汽车桑拿了。因为许多的细菌比如螨虫肉眼看不到也是刷不掉的，只有用汽车蒸汽机将杀菌药液加温55摄氏度以上，在雾化药液后封闭10分钟，药液全部渗透到车体里才能达到消毒杀菌的作用，并可以留下淡淡的芳香。不知道这几种除螨的办法你学会了没有？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星们，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泛起一夜泛黄的梁山伯，醉过的眼睛，飘过的人群，说到心里的爱情，带进手指触动风的身影，是缘分的约定，缠绕我一滴泪的飘零，是应该

大切诺基的参考价格是55.99到77.99万元，终端优惠是10000到40000元。宝马 X5 的参考价格是75.8到172.8万元，终端优惠目前是没有的。大切诺基的长宽高分别是4875、1943、1792，轴距呢是2915毫米。宝马 X5 是4909、1938、1772，轴距是2933毫米。在车身尺寸方面呢，大切诺基延续了老款车型的车身尺寸，车身的宽度和高度都领先于宝马 X5 呢，则在身高的长度和轴距方面领先。大切诺基的家族式的七孔式进气格栅霸气十足，相比之下呢，宝马 X5 的前脸显得非常的精致秀气。车身线条方面，大切诺基采用的是大量平直的线条，车窗有镀铬的饰条包围，而且提供了深色的隐藏玻璃。两车的尾部都十分的粗壮饱满，其中大切诺基呢具有更大的尺寸的尾灯组，相比之下，宝马的尾灯线条很活跃。全新的大切诺基的车头造型进一步升级，全新的开眼角的设计，前大灯，钢琴烤漆，七孔格栅的底衬板，一体式的前保险杠设计，以及全新的 LED 高位雾灯，展现浑然天成的强大气场。外观细节方面，两款车型的前大灯都选择的是氙气光源，大切诺基还提供了自适应远近光灯和大灯随动转向功能。两款车型的外后视镜均集成了侧转向灯，车门方面都配备了带有无钥匙进入的车身同色车门拉手。两款车的尾灯呢，都采用了卤素和 LED 组光源。尾排方面，两车的双边共两出排气管均集成在后边的保险杠上。在轮胎对比方面呢，两款车的轮毂样式均为多辐样式，其中大切诺基的轮胎规格更高一些，配备了尺寸接近原车轮胎的备胎。内饰方面的对比，两款车型的内饰均为环抱式布局，大切诺基的内饰线条简约硬朗，显示屏位于中控台的中央，相比之下，宝马 X5 向驾驶员倾斜的中控台稍微阴柔一些。驾驶员操作区对比，大切诺基采用了液晶显示屏和物理表盘组合式的仪表盘，宝马 X5 则为传统的四圆盘仪表，两车都配备了三幅多功能真皮方向盘，提供电动调节功能，大切诺基呢还具有方向盘的加热功能，另外两车也都配备了一键启动和发动机智能启停功能。中控区的操作对比，大切诺基配备了8.4英寸的中控触控屏和7英寸的仪表盘，宝马 X5 呢则配备了10.25英寸的对角线横置显示屏，但是不支持触摸的操控，操作均为旋钮和按键组合的方式，并都具有后排空调出风口。全景天窗方面，两车都是有配备的，宝马 X5 呢可以开启的面积更大一些，而大切诺基的天窗整体采光面积较大。在车内空间方面呢，全新的大切诺基的后排空间表现略强于宝马 X5， 同时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储物空间。虽然宝马 X5 提供了第三排座椅的选装，但实际的乘坐体验较为鸡肋，而大切诺基的全系为宽敞的5座车型，同时呢，后备箱的空间也宽大规整，实用性表现比较出色。在动力方面呢，大切诺基搭载的3.6升 V6 Pentastar 全铝发动机连续6年的蝉联了获得全球十佳发动机的称号，2017款的车型更是匹配了升级后的 CF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它拥有最快的速度达到了0.1秒的换挡时间，具有更强的换挡逻辑和更高的扭矩承载能力。从参数上来说呢，大切诺基的峰值数据稍逊于宝马 X5， 但是动力系统安静高效，线性的特征在日常使用中也算是比较舒适的乘驾体验吧。虽然说可能说到豪华品牌的 SUV， 出现在我们国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还是德系的 BBA， 但实际上从2015年到2016年，这部大切诺基已经登上了全球全尺寸的豪华 SUV 的销量冠军的宝座。全球 SUV 的领导品牌 Jeep 所特有的专业和情怀呢，加上丝毫不输于德系品牌的高端驾乘体验，让 Jeep 大切诺基成为了越来越多追求多样人生的消费者的第一选择了。当然，通过我们今天的对比，不知道您是否找到了拓展生活和远方的凉拌呢？有情怀的朋友依然会被德系品牌的魅力所征服，宝马 X5 也是它的最佳选择，不知道你又会怎么选择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这一次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很小心你说慢慢来，别怕来不及，如果我还有一点

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我想大家一定都遇到过车钥匙丢掉的情况吧？那你是会选择几十的路边配钥匙，或者是汽配城，而不是去选择几千的 4S 店呢？那么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路边配的钥匙只需要匹配钥匙齿即可，没有防盗芯片的保护，而去 4S 店配的钥匙有防盗芯片的保护，所以星星也建议大家以后丢了钥匙要去 4S 店配，千万别为了省几千块钱而损失一辆车。对于一把看似不起眼的车钥匙，竟然这么贵吗？它在这里面又悬藏着什么玄机？今天和星星一起来聊聊吧。就像很多电影桥段中的主人公会利用类似于橡皮拟石膏类的东西复刻钥匙的齿状，最后呢成功配好了钥匙。对于普通的防盗门锁来说呢，这还算是可行的，但是对于汽车钥匙来说，它或许只能开启车门锁但无法启动车辆。因为防盗芯片的存在，使得汽车的钥匙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当我们想配一把遥控钥匙，就必须将新钥匙和原车上的一个安全码进行匹配。如果你想弄丢的钥匙失效，在电脑中将其删除就可以了。即便有人捡到了你的车钥匙，它也只能通过机械开锁的方式打开你的车门，但是不可能发动你的车辆。防盗芯片的好处呢，在于它可以保护车主的财产安全，但另一方面带来的结果就是车钥匙的成本变高，一把小小的钥匙竟然会超过千元。比如这把老宝马的钥匙在 4S 店需要2800元，汽配城则仅需要300元就可以搞定了。 4S 店配钥匙的价格可谓天价，根据车型的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多。举个例子来说吧，奇瑞 QQ 的 4S 店的报价为200元左右，迈腾的 4S 店的报价呢是3500元，奥迪 A4L 的 4S 店的报价为4300元，宝马五系则要3800元。这是因为每个车的车型钥匙的防盗芯片都有所不同，所以配备的时间也都各不一样。以迈腾为例，汽配城的钥匙开齿和配备的时间约为30分钟，而 4S 店则需要将芯片的数据导入至德国总部，大约需要30天左右的周期。总体来说吧， 4S 店普遍配钥匙的周期比较长，短则2-3天，慢则需要1个月以上呢。很多厂商在出厂的时候对钥匙的芯片数据进行了严格的保护，而汽配城使用的软件仪器和苹果手机越狱类似，通过破解手段调过了层层的障碍，直达到了芯片的相关信息。根据车型的不同，匹配的时长也会有所不同。不过根据汽配城的老板介绍呢，最难的钥匙也不过是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匹配了。市面上85%以上的车型基本都可以匹配，对于一些新上市的车型来说呢，可能会存在无法匹配的情况，一般在上市半年以后呢就可以完全破解了。上面说了这么多汽配城配钥匙的好处，那么去汽配城配钥匙到底靠不靠谱呢？小白用户前往汽配城又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呢？对于大多数带有防盗芯片的汽车而言，单纯的复制或者是配钥匙齿只能打开车门、后备箱或者是油箱盖，并不能启动我们的车辆。需要说明的是啊，在车钥匙的市场里鱼龙混杂，高仿货也是遍地的，很多都是钥匙外壳是正品，而遥控电板或芯片为仿品，非业内人士呢几乎是难以辨别的。 但是在使用的区别上呢并不太大，可能相对而言呢寿命会较短一些。对于车钥匙壳来说，原厂和副厂的区别主要在做工用料，一些品质较差的副厂钥匙会在短时间内掉漆、按键失灵等问题出现，这是我们自己配钥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问题。每把汽车钥匹的防盗芯片都是一个数据库，匹配过程中你就留下了汽车的密码信息，对于一些心怀不轨的店家来说呢，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在汽配城配车钥匙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盯紧匹配及钥匙开槽的过程，可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信息被盗用的情况。其实在 4S 店配车钥匙，价格高周期长，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安全性，质量更有保障。而在路边配的钥匙，价格实惠，时间短，对于豪华车型来说呢，安全性和质量都没有保障的。所以心情今天也在这里建议大家保管好自己的钥匙，避免出现钥匙弄丢的情况。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歌响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说完。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过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真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里说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谁唱。